君王万众凄凉千般寂寞，一心似醉，两泪小心出凌冽，路迢迢，涉水登山那关境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卷题 生生是我梦完成，当当当。